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今天的天气啊，特别适合带着家里边的那位女性啊，女同胞一块儿出来遛遛弯，压压马路，买点衣服什么的。 你 那过节吗？人家女王节， 真是，真是咱们在干活啊。 对，我们像我们这些，就是家里边的那一口子呢，都特别的懂理儿， 嗯， 是吧？ 嗯、 你得先挣钱，挣完钱咱们再买，晚上呢啊，不着急。 今天就是朋友圈里就是全都是，比如说什么祝家里的女性朋友节日快乐， 对， 包括我们今天互动平台上的很多听众朋友也发的类似这种， 是， 所以也可以说女性朋友在我们心目当中真的已经是不止半边天那么一个地位了。 对， 同时我老觉得其实买买买只是对对方好的一种表现形式， 就是重视他们。 是的、嗯、其实表现形式还有很多， 那当然， 比如发个红包什么的， 收拾收拾屋子也行啊。 是是是， 是不是平时人家干的活在这一天揽过来咱们自己干，对不对？ 最逗的是朋友圈里有好多就是调侃的那样的图，比如说那今天家里人给我发了一图，哎，我觉得还挺可爱 啊， 就是一家四口，父母带俩孩子，每个人都穿着同样的一件帽衫、 哦、 白帽衫， 嗯， 每个人的后背写字不一样，妻子后背上写的是我是存钱的， 嗯， 丈夫的后背写的是我是挣钱的 啊， 大儿子后背写的是我是花钱的 啊， 然后小儿子后背写的是我是新来的。哎呀，我觉得太可爱了。 哎呀，要是一姑娘多好啊，是不是？一小姑娘背后写着我是骗钱的。 呸呸，不能这么说。 哎呀，欢迎来到这个住在八七六，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哎，今天呢是三八妇女节，所以呢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呢要向广大的妇女朋友们问一声节日快乐。 嗯，希望大家天天都像今天一样轻松快乐活泼。 是的是的，但是今天这节过了之后啊，可能大家脑子里边要开始操心了。 诶，为什么呢？ 因为又到了一个好季节了。 哦，春暖花开。 春暖花开，您不仅可以出去游玩，可能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大事，而且是家里的大事。刚刚我不是说收拾屋子吗？ 哦、对对对对对。 有的朋友万一你是吧，你家里边那口子特能干啊、嗯，年前买了好几套房子， 哦、 在这个时候要集中开始装修。你没发现咱们身边的朋友们现在都开始有点抱怨了，就说：“哎呦，我楼上的邻居又开始装修了。” 是 不是？ 是， 一到春天装修的就越来越多了。 是，而且一到春天装修进入到旺季了。 哎， 因为大概到下周末的时候，可能这个供暖季就要告一段落了。 对，原来我们聊过，不是说冬天不能装，只不过冬天在装修的时候，您得稍微注意一些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内容。 嗯， 那为什么就大家还是依然扎堆的选择在春天装修呢？ 我觉得有很多原因啊。第一种原因呢，就是在大家的心目当中可能有一个所谓的误区，就觉得冬天因为啊有供暖啊， 嗯， 比较干燥啊，有可能我家装的一些东西会变形， 嗯， 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因为冬季嘛，时间大概是三个月到三个半月的时间， 嗯， 但是就在这么短的一段时间之内，它涵盖的节日相对比较多。 哦， 你比如说元旦呢、啊、 嗯， 春节呀、啊、 嗯， 那有很多的工人朋友们觉得春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 那得回家， 所以基本上对呀、啊、就算三个月的时间，他得有一个月的时间要回家， 嗯， 那这两个月是很难完成一项重要的工作的， 就空着吧，觉得有点哈 对啊， 差点意思，就想把这事儿一下全了了。 是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了，好了，我放在三月份春暖花开季节，正好供暖也告一段落，这样踏踏实实装修多好。 嗯，你说的也有道理 啊， 但是其实人家还有更深层次的一些 啊， 倒不一定深哈、其他的一些为什么在选择在春天装修的一些理由。 嗯 啊，今天我们也请来了我们老朋友，北京全包园家具装饰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蔡萌蔡总。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尤其是女性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 哎，也祝您节日快乐、 您 家那口子节日快乐、 好好好、谢谢 蔡总。您给我们分析分析，为什么春天扎堆装修的这么多呢？ 春天扎堆装修多啊，是这样，刚才也说到了，就是经历了几个节日、元旦呀、春节呀，那个工人朋友们回家了，然后现在又回到岗位，所以前段时间也积累了很多要装修但还没有装修的客户，他们会出来然后选这个装修的这些事情。然后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刚才也说到，就是气候越来越暖和了，很快这个供暖就要停止了，停止之后春暖花开，然后气候由干燥一点点变得湿润，其实这些信号都表明这个从气候上来说越来越适合装修了。 嗯 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种老百姓的理念呢，就是一年之计在于春。 嗯， 春天我把家里的头等大事啊装修， 嗯， 我要把它拿到议事日程上，然后呢我们差不多三个月左右的时间装修结束，下半年我就可以住新家了。 嗯 啊，所以这几方面呢直接决定了春天装修的市场的一个火爆。 嗯，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春季装修，尤其是三月份啊，也是各大建材卖场装修公司推出各种活动啊，那个让利优惠，然后各种各样的叠加优惠比较集中的时候。 嗯， 这个对于咱们准备要装修的朋友们来讲，在三月份订装修其实也是一个能够非常容易得到实惠的这么一个季节。 嗯，对，这个一说到春天装修啊，这个装修的多了，那自然而然的问题也就来了。 嗯， 如果说您要是之前的装修经验特丰富，我都装了十几套房子，那没问题。那您是我们老师，您可以给我们说点经验出来。 对， 但我觉得绝大部分的朋友们可能啊， 嗯， 都是第一次装修或者是第二次装修，可能现在啊，您去建材市场啊，跟您十年前或者五年前去建材市场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嗯，不一样，确实不一样。 您按照原来的那些标准去看。哎，我的天哪，都高了，就是现在人家其实都在提高，都觉得我的天啊，现在都可以这样了吗？ 没错， 对不对？所以这个今天咱们趁着这个热乎劲儿，咱们也来跟大家聊聊春天装修的时候提醒您注意点什么。 对， 对不对？当然您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来跟我们一块儿互动。 嗯， 比如说桂四儿说了，互动室在这儿吗？是的，没错啊，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平台。青青也说了，这都是建材的原因，在春季装修啊，是因为春天强烈的少一点，自然干的也特别的好。 嗯， 是吧？因为我也看了不少资料，南方北方春季装修好像注意的点不一样。 是不一样，不一样。 因为南方可能更注重的是防潮。 对。 而北方可能是防干。 对， 是吧？ 防开裂。 对对对、嗯、而且说是你北方装修完你要开窗户干嘛通风啊、您还得有讲究。 对 对。 别大敞着。 对。 呼哧呼哧的吹那不行，那真的容易就墙就裂了。 对， 是吧？ 没错，没错。那个顺着刚才小胖说的这个，我再具体解释一下。就是刚才说到，其实建材日新月异，发展速度从目前来看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咱们关注数码产品的朋友们都知道，以前在 IT 行业或者那个数码界有一句名词叫做摩尔定律，就是多长时间这硬件就要更新一轮，然后计算机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其实因为装修建材行业是一个大家关注度比较低的行业， 嗯， 但我在这个行业里因为做了十几年了，也是目睹了这个行业的一个变迁，就是它的这些材料还有工艺还有工人的施工水平还有工人施工所用到的器械日新月异， 嗯， 真的 可能现在每半年就会发生一次改变。 哦， 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说材料的这种物理特性啊，以前这个胶涂完以后，可能要24个小时才能干。 嗯， 现在可能这胶涂完以后，半天3-4个小时干了。啊，而且它的环保性能和几年前相比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显著的提升啊。然后再一个呢，工人的施工水平啊，以前因为材料的物理特性决定了工人有些时候他没办法做这种高效率的施工作业，可能他的那个进度会非常慢。现在刚才我说这胶很快就干了，这只是一个其中一项代表，其他的材料实际上物理特性都有提升，所以工人现在施工效率是非常快的。 嗯 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咱们都知道，以前去工地的时候看这个，比如墙面刮完腻子了正在打磨，一般是那个工人油漆工拿报纸折个小帽子戴在脑袋上， 是， 然后手里拿个砂纸在墙上咔咔咔咔打磨，家里跟下雪一样，跟下雪一样。 是 啊，网上流传一个图片说装修工人很辛苦，戴个帽子所有脸上眉毛上眼睫毛上都是白灰。 嗯 啊，所以就体现出了一个工人工作环境的不易。那么现在工人是怎么打磨呢？这已经都成为历史了。现在很多油漆工他都用这个打磨机来打磨。啊，我这么说可能大家没有直观感觉啊。咱们经常去修车的朋友，尤其是去 4S 店，去一些大品牌的 4S 店，像奔驰宝马奥迪啊这些 4S 店，那个比如您车剐蹭了送到那儿维修的时候，您如果有机会去到他的这个油漆车间，会发现以前进汽车的油漆车间那个粉尘满天飞，现在你进去看不到粉尘也闻不到气味。为什么呢？他打磨的时候是用一种设备叫干磨机，就是他是在打磨电动，完全电动打磨，同时他有一个吸尘集尘设备，他把粉尘全部做一个回收啊。以前这个设备是用在汽车行业，因为它的成本比较高。 嗯， 那现在呢这个设备已经那个延伸到了，发展到了家装行业，家装行业的很多油漆工都配备了这种设备，在打磨的时候戴一个护目镜，然后呢也不用再戴报纸叠的帽子了，因为它几乎没有粉尘。 嗯， 直接拿着这个干磨机在家里的墙面上做打磨啊。它现在真正需要手动打磨的就是一些墙角的位置，因为这角磨机是一个大的圆盘，那么呢有些边边角角它过不去，这个时候手动打磨，但是它的工作效率已经显著提升了。 嗯， 因为家里大面积的墙面屋顶全部可以用这个设备来打磨。 嗯， 不光效率高，而且平整度非常好。 嗯 啊，所以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就是材料的发展、工人技术的提升，还有施工设备的更加精良，其实在现在来讲，装修季节的这种春季装修的优势啊并不是很明显了。但是咱们从老百姓的生活中呢，其实还是会觉得这个季节非常好，非常适合装修。没错，这在原来材料技术水平没有达到现在这个标准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适合装修的季节。那么在现在啊，技术工艺都达到一个更高水平的时候，它依然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装修的季节。 就是更适合装修， 更适合装修， 是吧？ 对， 这是从这个人工上也好，还有从这个我们的建材上的也好。 对， 原来您想，过去家里边还是打柜子、刷油漆的时候，那时候那屋子根本进不去 。 您那柜子可能得晒个2-3年吧？ 对， 是吧？晾个2-3年，您那里边可能才好一点点儿。 对， 那个时候我记得遮味儿都用樟脑球。 对 啊， 不光是为了防虫啊，真的是为了遮味儿， 把那味儿给盖下去。 对， 是盖上， 哎， 没有其他作用。 但是现在您看，好多的一些那个建材，人家直接说我是刷完之后，您都不用搬出去。 对， 您就这屋，比如说换完了，我家具我也帮您弄好，然后刷完之后，您就马上可以入住了。这个您拿那个环保指标的那些 探 测仪什么的，一测还真的是环保都达标。刚有朋友果果妈也说了，现在装修一定要环保，真的是这样的， 确实是， 没错，啊。 再一个呢，就是其实环保现在大家也大可以放心，就只要您在选择这个装修公司或者选择建材产品的时候，选一些大品牌的公司、大品牌的这样的建材类的产品，环保是它所提供给您的第一要素， 都是没有问题的， 嗯， 尽可以的放心， 嗯 啊，而且像刚才小胖说的，这个其实也是油漆发展的一个过程， 哎， 啊，最早的时候我忘了那个时候油漆的学名叫什么，好像叫纯酸漆还是叫什么漆，就那个时候用的油漆啊，挥发慢， 嗯， 而且有害物质的这个含量非常高，因为它是从工业用途延伸过来的啊，然后后来呢，有了一种新的油漆产品。我们管它叫硝基漆， 嗯， 硝基漆其实它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那个它在施工的时候味儿非常大，但是它挥发很快， 嗯， 就可能通风大概要几天的时间，家里就闻不到油漆味儿了，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呢，就是啊，刚才小胖说到，刷完以后马上就住了， 嗯， 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也是现在用的比较普及的，我们叫水性木漆漆，就是它在刷这个木质产品的时候，已经由原来的油漆变成了水性漆，直接加水稀释调和这个漆就可以了，它是完全环保的， 哦，嗯，对。所以你比如说像邻居啊、楼上啊、楼下呀，他们装修，基本上你只能听到一些所谓的装修噪音。 嗯， 等到他们家都装修完了，你完全不知道。 嗯， 而且也没有什么味道。 嗯， 还挺好。 嗯， 也不干扰邻里之间的这种的味道也好啊，交往也好，就哦，悄无声息的您就装完了。 哎呀，还是你们那个小区比较高档啊。 呸， 我们那我原来住那小区不行。因为相对算是老小区， 嗯， 但凡住进来的，甭管是人家是租客也好，还是这个人家买房的也好， 嗯， 都希望自己住的稍微的舒服一些，嗯，就按照自己的那个方式啊，可能做一些小小的变动。 嗯， 最关键啊，这不是说一块儿进来的，分着波进来的。 嗯， 所以呢，但凡一到了春天，你就开始。不过现在有一点好处是哪儿呢？ 嗯， 周六日就是大家啊，基本上啊，这个施工人员相对都比较守规 矩， 嗯， 对， 周六日人家不装，早上呢基本上也是，除非你睡懒觉，你可能觉得会被吵醒了，人家基本上是从八九点钟开始装， 对， 大部分都还不错啊， 对。所以小胖说这个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就咱们比如说居住一些这种，成熟小区的业主朋友们，如果您想装修的话，一定要在工期上面做一个充分预留。 嗯， 因为像一般这种小区，为了避免扰民呢，像我们在给客户做装修的时候，物业也会提出要求， 嗯， 就是一般上午的时间是九点到十一点半，然后下午一般是两点到五点半或者到六点。而且周六日或者法定节假日它是不允许施工的啊，所以咱们在和装修公司签订施工合同的时候，针对工期这块您得有一个提前的一个预留量。 嗯，好，那接下来呢，咱们说完这个，咱们说点实在的，嗯，好不好？ 好。 因为 你不会一说这个蔡总心里嘎噔一下。 不会不会不会。 好好好， 这个实在呢是朋友们问的啊， 嗯， 青青问了，你看，老大都来做客了，是吧？能不能说点实在的啊？除了咱们店里的优惠，咱们876的听众能不能再给点优惠呢？这个，咱们回来再说啊。 好，好， 改天咱们再聊 啊。好， 这一时半会 没问题， 谈不下来。等我们谈来了之后，咱们再说。 嗯， 咱们说的是什么呢？现在确实很多家在这个季节都开始做优惠。 嗯，对， 但是啊，说句实话，您别光看着这优惠俩字儿，便宜了多少钱多少钱，啪，您就去了。 嗯， 我觉得可能您心里边还是得稍微的防范着点儿。 对， 是不是？ 对， 这个蔡总来了，能不能给我们介绍点儿我们可能需要去注意点？比如说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我们对哪几项啊，我们稍微的需要注意点，包括之后的一些这个建材进场啊、工人装修啊、包括工期啊等等，我们是不是要在之前就把这事儿要谈好了？ 对，我觉得呢是这样。刚才说到工期的问题啊， 嗯， 工期是咱们签订合同时候需要关注的一个细节，就是一个呢，一定要给自己留出一个足够的时间量啊，那个别到时候真的因为什么问题没有及时交付的话啊，影响您入住新家。所以您要对自己的一个装修的时间范围考虑周全。以我们的经验来看，一般八九十平米的这种两居室啊，老房差不多装修要60个工作日左右，也就是您排到日历天的话是90天。 嗯 啊，那个因为什么呢？因为老房嘛，小区这种时间限制，而且它有这种拆除啊、水电改造的时间都要考虑进去，所以它的时间会长一点。一般新房呢，像您所在如果是新小区的话，它施工时间是比较宽松的，就几乎可以说是不受限制。这个时候施工进度会快一些，基本上是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炊烟流如烟，我听你唱惊喜，纵容一下车闲谈，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风骚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回忆光过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广州，欢迎各位回来，住在八七六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总经理蔡萌，蔡总，欢迎蔡总。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今天咱们聊聊春季装修啊，而且呢，在这个扎堆装修的时候呢，我们给您提前支点招。 对 啊，提醒您注意某些事项啊。这个您看，小爱说了，说我原来装我那小房子的时候，光前期沟通方案，还有这个抠这个明细表、价目表、项目收费等等，就这些就已经花了两三周，这都还没动工呢啊！这个我觉得挺好的，您之前的抠的越细，之后的省的那麻烦事儿越多， 对 不对？ 你想，就是我在装修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找的一个挺大的一个公司，然后他们拿了一个类似于。就我只是比喻啊，就是吃火锅似的，啊，一片啊东西，好，您拿笔画勾吧， 嗯， 哪个您需要，哪个您不需要， 嗯，对。 但是我是一个外行， 哦， 好多东西我完全都不懂， 哦， 那是个什么东西？ 嗯， 真的，因为他那里头，你比如说，对于很多朋友都觉得啊，这个房子装完了是什么效果，他完全是有感觉的， 嗯。 但是当你画这些所谓的明细表的时候，因为有很多都不是所谓的主材，它都是暗材， 嗯， 你完全不懂。 嗯，没错。 哎呀，所以为什么我就说有很多朋友从一个小白装修完了以后，自己就变成了一个明白人了。 嗯， 所以都会留有遗憾， 是， 就是这个道理。嗯， 对，对，装修。所以刚才说嘛，装修是一个遗憾工程， 遗憾， 遗憾工程。那如果说我们对装修不了解的话，又怕在这个过程中走一些弯路。啊，那你就找一些靠谱的公司来做啊。什么样的公司是靠谱公司呢？就是能够让你眼前一亮，哦，原来那个装成这样要花多少钱啊？原来装成这样要花多少钱？看得见摸得着，而且价格很透明啊。最好就是能在之前把所有的费用都说清楚啊，哪些有，哪些没有，怎么收费啊，这些都沟通清楚。那找一个这样的公司，其实比啊您在市场上，我可能完全是对比价格啊，我找一个最便宜的，比这样的公司要靠谱的多。 嗯， 因为其实装修这个事儿，像刚才那个王维老师还有那个小胖都说过，就其实水还是挺深的。 对， 有时候可能啊，我们在选择公司的时候，感觉好像少花了不少钱啊，但是可能开工以后，后期所有的烦恼都会伴随而来。 是的， 啊，他在后期，当您没法再次做出选择的时候，他 他会把价格抡上去。 嗯 啊，像刚才说到一半，就是预算的时候，那个关于隐蔽工程方面里面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水电啊，这个其实也是我经常爱举的一个经典案例，就是80平米的房子，水电我见过啊，花了大几万块钱去，不是说装修啊，是就水电这一项啊，花大几万块钱去改造的，大有人在啊。那个这个其实就是被很多的这个隐含收费项目给套牢了的一个显著表现。 嗯 啊，最明显的是什么呢？去到家里边一看，从那个闸箱整整齐齐的，大概有不到一米宽吧，接近一米，穿线管排的非常整齐，密密麻麻从电那个闸箱出来，分散到家里的各个角落啊，所有的恨不得所有的电路和开关啊都是单独走了一根管， 嗯 啊，这样因为它这种计费它是按这个走线的长度。啊，而且是按照线路来计量的。 嗯 嗯，经常那个80平米两居室，走了几百米的线，啊，客户说我家总共才多大，怎么会走这么多线？绕着这线绕着我家转圈都能转多少圈了？ 嗯， 哎，确实是这样。就有些时候您可能觉得啊，没有关系，没有多少。我家里我要生活方便， 嗯， 我那个我想躺在床上也能控制这个屋的顶灯，你给我加一个双控开关，网上那个网上一查，一个开关十几块钱几十块钱啊，不就如此吗？ 嗯， 我为了方便我多加几个啊，然后那个咱们现在回家一般都用 WiFi 用无线啊， 嗯， 不行，我那个卧室也要，客厅也要，你给我做上网络接口啊，电话接口我要做到我床头柜后面。 嗯， 现在谁还用那个有线电话呀，对吧？你都基本都是无绳了。 嗯， 一看这个插座啊，哦，网线接口贵一点，差不多四五十块钱一个，那电话接口便宜点，二三十块钱还能承受，买吧。但是您没看到这后面，为了做这一个面板，他要去开槽，他要去走管，他要去布线，这些都是有费用的， 嗯， 啊，这些最后叠加在一起，就是这个80平米的房子为什么出来大几万块钱的水电改造费用，就是这样。那您说做什么？那工人他肯定巴不得您多做，为什么呀？他干十户，挣出来这份钱，在您家一户就能挣出来了，为什么不做呢？对吧？那最后这个事儿，您是最后才买单的时候才会知道。什么时候买单呢？电都走完了，这个时候，一般电工或者是现场的这个项目经理会约您去现场，打着尺子给您量。您看，这个几米，那啊，这个几十米，那个几十米，就加在一起就几百米。 嗯， 啊，电路这个。高额的改造费用往往因此而生， 嗯， 所以在这个环节一定要加以注意。 对，嗯，这个也往往是大家会忽视的问题。 对， 因为大家可能说到装修啊， 嗯， 大家对电路的认识可能就是一个板儿， 对， 像这边我用那个名牌的板儿， 嗯， 对吧？但是您不知道后边这些线您得走多少。其实大家觉得这线能有多少？一米也就40块钱。是吧， 嗯， 我按贵的走，我装60的。 嗯嗯。 但是刚才像蔡总说的，您可能一下走出去几百米，这您乘以60的话，嗯，那可就远了去了。 对。 所以最关键的其实是在这一点。包括有的时候中期验收。 嗯。 所谓的其实我觉得还不能算中期验收。 嗯。 还能算是前期验收。 嗯。 就是这电和水可能您得到现场走一走。 对， 一 定就是小胖说这是隐蔽工程验收， 嗯， 它是一个很关键的环节。 对， 不管您平时有多忙，一定到现场去看。 对， 而且关键的位置要拍照片，然后再关键的位置要打着尺子拍照片。 嗯， 这个事儿那个有些时候可能需要您亲力亲为。为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像厨房、卫生间都是水电比较集中的地方，那这些位置在施工完成以后还要装橱柜，还要装这个洁具，很有可能要在墙上打眼儿。啊，您把这些原始照片一定要保存好。保存好之后呢，那个挂橱柜的时候，您要在现场啊，告诉橱柜的这个安装师傅，我哪有线，哪有管，避免装橱柜的时候把后面的这个管打爆了。 嗯 啊，但是呢，您如果找一个靠谱放心的公司啊，那个这些细节 这些公司都会帮你考虑周全。 对 啊，他在施工的时候贴完砖，他会在上面拿胶带标示出来啊，这个位置有线。那装橱柜的时候，橱柜的安装师傅就会把这些位置绕开啊。因为我也见过很多，因为那个对这个过程不是很专业的公司，在后期安装橱柜的时候，造成安装工把水管打爆，把线管打爆，那需要非常费时费力去维修才能解决问题啊，延误工期，带来经济损失。所以呢，这个咱们还是要归根结底找一家靠谱公司。 靠谱公司非常之重要。 那当然了， 我就吃这亏了。我们家就是一个遗憾的工厂。 你找的街边的， 还真的算街边的。其实也不算街边的啊，就是现在已经被拆除了的那些，就是原来是棚户的 临时的。 哎，对对对，但是人家规模挺大的，最关键是离我们家特别近。当时我做的柜子也不多。就有一个品牌的和一个非品牌的，然后我们就两边比，非品牌的报价呢，大概应该是按严密算还是按怎么算的，我具体不太记得了啊，应该是把那些板啊全部铺开了之后，看你这个板平米是有多少。 它是这样，橱柜一般按延长米算，衣柜一般按展开面积算， 衣柜，做的是衣柜，按展开面积，它好像那个品牌的比这个非品牌的贵一半左右，然后呢，我们就说，哎，那你们有什么区别吗？这边人家说我们用的是什么什么板，人家说我们也可以给你用那个什么什么板啊，每平米就多20块钱。我们说哎，那好吧，那要不就这样吧。后来做出来之后啊，发现啊，一闻啊，刚开始闻也没什么味儿，后来发现呢，味儿慢慢的出来了，而且呢，我们那个空间啊是卫生间改的一个衣帽间，通风极不好，所以我那里边什么都没放。放了 N 多的碳包、绿萝、菠萝、空气净化器、吸气的什么，就在那儿吸那个味道。 什么时候去选的柜子？什么季节？ 那应该是夏季吧。 夏季之前。 对对对， 那就对， 初夏的时候。 因为一般是这样，春天呢，初夏的时候，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了。就是一般板式家具或多或少里面都有甲醛，甲醛分子最活跃的季节是7、8月份、8、9月份。它有一个特点，它的物理特性是，温度越高，湿度越大。它的这个活跃度越高，所以有些时候咱们在春天啊、冬天啊，温度不高而且气候干燥的时候去选产品，你去闻它的味道不是很明显啊，进到这个板材的这个大面积堆放的空间里的时候也觉得不是很明显。但是到了夏季、雨季、湿度大、温度高的时候，它的这个活性会成倍的增强，那可能就会出现刚才小胖说的那种情况。买的时候觉得没什么味儿，放到家里怎么一下味儿就大了？气候原因， 是 气候原因，板子估计都是一样的。 对， 所以咱们在选择的时候啊，一定涉及到板材类的产品，一定要去看它的检测报告。那个检测报告啊，您去看数值一定都是合格的，因为不合格的话是不允许在市场上销售的。我们国家有一个标准叫 E1 标准，它对甲醛释放量是有一个要求的。那么咱们在选的时候一定要选这个数值越低越好，你留出这个最后叠加使用的一个冗余的一个空间来。您如果选那个就已经快到临界值，虽然是合格的板材，那它最后在您家叠加使用的时候也会产生问题。 现在不光是这个有味儿的问题啊，现在当然没味儿了。 我天，我以为现在还有的。 现在没味儿了。最关键是我们邻居就做了，人家做了品牌的。我看人家那柜子，哎呦，越看越中看， 小羡慕 啊！人家那个做的是好看，比我们这个是好看多了。当时您想，其实没多少钱的东西，大多最多也就省下来那么8、9千块钱，但是呢，您这一用可就是小十年，最少十年的用啊。所以这个时候您在这边稍微省那么一点啊，真的以后后悔一辈子。至少现在我就挺后悔的。 对，所以小胖说这事儿就还是归根结底一个预算的问题，咱们精打细算，然后呢是第一位的。再一个就是要有一个理性的思考，就这次装修完以后我需要用多长时间？ 没错。 那我们有一个，其实我们做生意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要那个摊销嘛。其实像这个摊销和折旧嘛，对吧？那其实像装修，比如我们花10万，我们准备这个住上它10年，那一年我们就是要折旧折10000块钱。 是的。 那这个东西对于您来讲，是不是在一个考虑的范围内？我觉得这个在装修前要有一个统筹规划。 好，因为还有最后一点时间啊，刚才咱们提了这么多所谓大家在装修当中要预见到的一些问题，包括要避免发生这样的问题，其实这样的地方还有很多， 是 比如说包括买建材应该选什么样的、买砖买什么样的，包括地板买什么样，其实还能有很多。 对， 但是我就想再重新说一下，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啊施工时间，包括选的这些建材的国标的标准等等这些、那比如说放在咱们全包园咱们在做的时候，咱们会怎么跟客户去说这些？ 首先一个啊，我们因为是集团采购，所以呢，我们把很多建材的这个标准啊，我们已经都把它筛完了。在我们展厅里的产品都是合格的，而且是优于国标的产品啊。我们呢，客户朋友在选择的时候，您只要关注样式就可以了。其他这些啊，物理特性啊，化学特性啊，我们已经帮您做了一轮筛查了，您尽可以放心啊。 包括除了这些之外，刚才咱们也说了，因为隐含的工程，是有的。比如说咱们999做这个房子，那大家可能就开始就估算、好，我们家房子100平咱就算1000一平啊，大概多少多少钱，他大概都得估算出来。 对， 那我相信他自己心里会有一个所谓的承受价格。 对， 咱们那儿会不会说，好了，您这个估算的这个钱装您这个房子大概能给您装成什么样的，但是呢有一些您额外的需求我会单给您加这个、会都跟客户明着说吗？ 这个必须要明着都说清楚，因为像刚才王伟老师说的，999一平米啊，1000块钱一平米，其实我们含了从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窗帘全都有，最后还送电器，等于一站购齐，拎包入住。那里面不含的是什么呢？您的个性化需求，比如说我要做吊顶，我要拆墙、建墙，做格局的调整。啊，那个这些都是属于个性化需求要额外计费的啊。另外一个刚才说的就是水电和拆改是不在这个范围内的，但是水电和拆除改造的费用我们也都按平米做了一个报价，也是按套餐的形式给到我们的客户啊。那个避免了那种80平米房子走了好几百米的线啊，我们在水电方面做多少个点位，改多少个插座都给您明示出来，在这个范围内能够完全满足您的需求。您说不行，我还要增加，那我们每增加一个点位多少钱，这个报价都要事先沟通清楚，您认可了我们再开工。 那刚才有一位朋友说他之前跟人谈沟通选建材包括出平面设计，咱们肯定也要走这么一个流程， 都要走。对， 那刚才小爱说了他走这流程花了3-4个星期，大概咱们那儿这个流程要多长时间？ 我们这个流程很快，大概1周到10天就能完成、因为即便是现在我们客户量非常大的一个前提下啊，就是只要咱们的消费者和我们的销售预约了这个到店咨询的时间，那么只要见面以后您有这个意向，我们就可以很快的为您安排量房，然后量完房以后很快方案就可以出来，出来之后方案出了，我们的展厅里面就有主材区也有样板间展示区，您到这里走一圈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把产品都选完，1周到10天就 OK 了。 就是反正像花花和我啊，我们俩这种比较懒的人啊，就适合找 是 蔡总、 一站式服务都交给你 了。如果您要跟我们一样的话也去找蔡总就行了。今天咱们春季装修就聊到这儿，明天我们聊聊买房。 好， 真的要聊聊买房了啊。感谢蔡总，我是夏明， 谢谢王维， 接下来开心茶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